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逃逸分析。我们知道 Java 中 iterable 对象的 for each 循环便利是一个语法糖。Java 编译器会将该语法糖编译为调用 iterable 对象的 iterator 方法，并用所返回的 iterator 对象的 hasNest 以及 nest 方法来完成便利。举个例子，上面的 Java 代码将使用 for each 循环来便利一个 ArrayList 对象，其等价代码如下所示。这里我也列举了所涉及的 ArrayList 代码。我们可以看到 ArrayList.iterator 方法将创建一个 ArrayList $iter 实例。因此有同学认为我们应当避免在热点代码中使用 for each 循环，并且直接使用基于 ArrayList.size 以及 ArrayList.get 的循环方式，以减少对 Java 对的压力。实际上 Java 虚拟机中的即时编译器可以将 ArrayList.iterator 方法中的实例创建操作给优化掉，不过这需要方法内联以及逃逸分析的协作。在前面几篇中我们已经深入学习了方法内联，今天我便来介绍一下逃逸分析。逃逸分析是一种确定指针动态范围的静态分析，它可以分析在程序的哪些地方可以访问到指针。在 Java 虚拟机的即时编译语境下，逃逸分析将判断新建的对象是否逃逸。即时编译器判断对象是否逃逸的依据，一是对象是否被存入堆中，二是对象是否被传入未知代码之中。前者很好理解，一旦对象被存入堆中，其他线程便能获得该对象的引用，即时编译器也因此无法追踪所有使用该对象的代码位置。关于后者，由于 Java 虚拟机的即时编译器是以方法为单位的，对于方法中未被内联的方法调用，即时编译器会将其当成未知代码。毕竟它无法确认该方法调用会不会将调用者或所传入的参数存储至堆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方法调用的调用者以及参数是逃逸的。通常来说，即时编译器的逃逸分析是放在方法内联之后的，以便消除这些未知代码的入口。回到文章开头的例子中，理想情况下即时编译器能够内联对 ArrayList $iter 构造器的调用，对 hasNest 以及 nest 方法的调用，以及当内联了 iter.nest 方法后对 check for co modification 方法的调用。如果这些方法调用均能够被内联，那么结果将近似于下面这段伪代码。可以看到这段代码所新建的 ArrayList $iter 实例既没有被存入到任何字段之中，也没有作为任何方法调用的调用者或者参数，因此逃逸分析将判定该实例不逃逸。即时编译器可以根据逃逸分析的结果进行诸如锁消除、账上分配以及标量替换的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锁消除。如果即时编译器能够证明锁对象不逃逸，那么对该锁对象加锁解锁操作没有意义，这是因为其他线程并不能获得该锁对象，因此也不能够对其进行加锁。在这种情况下，即时编译器可以消除对该不逃逸锁对象加锁解锁操作。实际上传统编译器仅需证明锁对象不逃逸出线程便可以进行锁消除。由于 Java 虚拟机即时编译的限制，上述条件被强化为证明锁对象不逃逸出当前编译的方法。那么在介绍 Java 内存模型时，我曾提到过 Synchronized New Objects 会被完全优化掉，这正是因为基于逃逸分析的锁消除。由于其他线程不能获得该锁对象，因此也无法基于该锁对象构造两个线程之间的 Happens Before 规则。 Synchronized Escaped Object 则不然，由于其他线程可能会对逃逸的对象 Escaped Object 进行加锁操作，从而构造出两个线程之间的 Happens Before 关系，因此即时编译器至少需要为这段代码生成一条刷新缓存的内存屏障指令。不过基于逃逸分析的锁消除实际上并不多见，一般来说开发人员不会直接对方法中新构造对象进行加锁。事实上逃逸分析的结果更多被用于将新建对象操作转换至账上分配或者标量替换。我们知道 Java 虚拟机中对象都是在堆上分配的，而堆上的内容对任何线程都是可见的。与此同时， Java 虚拟机需要对所分配的堆内存进行管理，并且在对象不再被引用时回收其所占据的内存。如果逃逸分析能够证明某些新建对象不逃逸， 那我造法虚拟机完全可以将其分配至账上，并且在 new 语句所在的方法退出时，通过弹出当前方法的账帧来自动回收所分配的内存空间。这样一来，我们便无需借助垃圾回收器来处理不再被引用的对象。不过，由于实现起来需要更改大量假设了对象只能堆分配的代码，因此 Hotspot 虚拟机并没有采用账上分配，而是使用了标量替换这么一项技术。所谓的标量就是只能存储一个值的变量，比如 Java 代码中的局部变量。与之相反，聚合量则可能同时存储多个值，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便是 Java 对象。标量替换这项优化技术可以看成将原本对对象的知道的访问替换成一个个局部变量的访问。举例来说，前面经过内联之后的 foreach 代码可以被转换为如下代码。可以看到，原本需要在内存中连续分布的对象现已被拆散为一个个单独的字段 curse, last return 以及 expected mod count。 这些字段既可以存储在账上，也可以直接存储在寄存器中，而该对象的对象头信息则直接消失了，不再被保存至内存之中。由于该对象没有被实际分配，因此和账上分配一样，它同样可以减轻垃圾回收的压力。与账上分配相比，它对字段的内存连续性不做要求，而且这些字段甚至可以直接在寄存器中维护，无需浪费任何内存空间。希尔的逃逸分析与控制流无关，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Gra 则引入了一个与控制流有关的逃逸分析，名为部分逃逸分析。它解决了所新建的实例仅在部分程序路径中逃逸的情况。举个例子，在下面这段代码中，新建实例只会在进入 if then 分支时逃逸。假设 if 语句的条件成立时，它的可能性只有一个百分点，那么在 99% 的情况下，程序没有必要新建对象。其手工优化版本正是部分逃逸分析想要自动达到的成果。部分逃逸分析将根据控制流信息判断出新建对象仅在部分分支中逃逸，并且将对象的新建操作推延至对象逃逸的分支中，这将使得原本因对象逃逸而无法避免的新建对象操作不再出现在只执行 if else 分支的程序路径之中。综上，与希尔所使用的逃逸分析相比， Gra 所使用的部分逃逸分析能够优化更多的情况，不过它编译时间也更长一些。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虚拟机中即时编译器的逃逸分析以及基于逃逸分析的优化。在 Java 虚拟机的即时编译语境下，逃逸分析将判断新建对象是否会逃逸。即时编译器判断对象逃逸的依据有两个，一是看对象是否被存入堆中，二是看对象是否作为方法调用的调用者或者参数。即时编译器会根据逃逸分析的结果进行优化，如锁消除以及标量替换，后者指的是将原本连续分配的对象拆散为一个单独的字段，分布在账上或者寄存器中。部分逃逸分析是一种附带了控制流信息的逃逸分析，它将判断新建对象真正逃逸的分支，并且支持将新建操作推延至逃逸分支。今天的实践环节有两项内容。第一项内容，我们来验证一下 ArrayList.Iterator 中的新建对象能否被逃逸分析所优化。运行下述代码并观察 GC 的情况，你可以通过虚拟机参数 do escape analysis 来关闭默认开启的逃逸分析。那么第二项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部分逃逸分析的效果。你需要使用附带 Gra 编译器的 Java 版本，如 Java 10 来运行下述代码并观察 GC 的情况。你可以通过虚拟机参数 unlock experimental VM options 以及 use JVM CI